落下，单单落在我们鲁王宫的宫殿呢？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呀？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呀？ 嗯， 往不往心里去还不行吗？往心里去，一定把你们贬了，不是，一定不养鹤了，一定我是专心国家大事啊！我记住了。